中国音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，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总前进，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，留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，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。 7月13号到7月22号，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。